第138集。我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，洪家的覆灭与洪瑞的死令唐一川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当然那个时候我对此毫不知情，毕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牵系过往的苟且。那天我随同救护车与唐一川一起去往医院，他苏醒之后只简单说了句自己最后睡在了浴缸里，因何而醉他语焉不详，我也没追问，只知道唐一川出院后就准备搬离公寓申请住校。唐一川病中我常去探望，他病愈之后我又主动提出替他收拾行李搬家，我特意找了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去了他的住处。装箱打包时我才发现唐一川居然有收集啤酒瓶盖的嗜好，整整六大本瓶盖收藏册，随手一翻满眼的花花绿绿，粗略估计逾2000枚。我挺乐，心想这小子对外孤高冷傲，内在还挺童真细腻。唐一川拾起一本收藏册，打开翻了两页，一张波澜不兴的脸孔总算显出一点喜色。你还有这种嗜好啊？我也打开了一本收藏册，花花绿绿的瓶盖被精心收藏成册，像女孩琳琅的妆奁。我哥也对我这种嗜好不理解，他说既幼稚又无聊。你哥？从来没有听你提过你还有哥哥啊。他人呢？也在美国吗？他不在了。一个上午收拾打包下来也是够累的，唐一川坐到了我身边，我一时没有分辨出这声不在了的具体含义，未免出其不快，我不再多话，手上动作不停，翻了七八页，一页42枚瓶盖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唯独最后一页少了一枚，留下一个不完满的缺位。怎么少一枚？我问唐一川。比利时的一个小众品牌，酒厂已经倒闭了。他将那本瓶盖收藏册从我手中接过去，凝视注视那个缺位半晌，然后合起扔向一边，淡淡地说，人世间哪有什么完满，还是看得淡点好。这话听起来心如死灰，也不知是说给谁听。这是一个叫 Nocturnum 的啤酒品牌，早年推出过一个精酿啤酒的系列，共12款，款款花纹古典精致，宛若小小的铁质艺术品。唐一川花了3年多时间终于收集了11枚，却怎么也找不到最后那枚。两个月后的五一长假，唐一川可能还有个远方表弟在国内需要看顾，约不成与他同游。我思来想去，决定一个人去比利时转转。我托了所有在国外的朋友找那枚缺失的瓶盖，然而两个月过去一点回音都没有。所以此行我不为参观名胜古迹，而是直接去了那倒闭酒厂所在的小城，终日只在街头酒馆四处游荡，逢人便问，见到酒鬼更是亲切，大海捞针般地找寻那瓶盖，都快疯魔了。没想到蒙受老天眷顾，在离开比利时那天，在一条无名小街的无名酒馆里，居然真就让我找着了。一个比利时郎一边把玩着瓶盖，一边跟人扳手腕，他胳膊粗似我的大腿，发力时一声咆哮震耳欲聋，活脱脱一个外国版的李逵。跟他搬腕子那人一点挣扎没有，输得干脆。趁他休息喝酒期间，我赶紧上去攀谈。这个比利时佬竟不太懂英语，多亏德语作为我的二外，勉强可以用来交流。我表示想出重金购买他的瓶盖，哪知对方也有这个古怪冷门的收藏癖好，死活不肯割爱。诱之以利没成，只能挟之以武。当时当刻我一心要夺瓶盖，竟不怕死的向这比利时佬下了战书，要跟他比比力气。对方闻言大笑，豁然从座上起身，巨大的阴影压顶而来。我身高1.85米，肩宽腿长，肌肉匀称，搁在国内怎么也是拔尖的水平，但在这个巨型壮汉面前完全不够掂量。对方可能也觉得我不够，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将瓶盖啪的一声拍在我的眼前。 有酒客起身让出一个位置，我便脱了外套撩起衣袖，简单活动活动手腕，与着比利时佬面对面而坐。第一局，我对此人的战力严重预估不足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其不费吹灰之力地干倒了。比利时佬轻蔑一笑，起身欲走，我不死心地甩出一沓欧元，用德语说：“再来一局，你赢了这钱归你，我赢了还是要那瓶盖。”白捡的钱没理由不要。对方又坐下来，第二局我简直豁命相拼，逼得比利时佬那张肥脸也认真起来。双方实力天差地别，我也不知自己哪儿来的力气，居然能在每一回手腕即将被搬向桌面之时濒死挣扎，拼命将自己救回来。太阳穴突突直跳，我臂上筋脉根根凸起，呈现诡异的蓝紫色。我甚至能感觉到一根滚烫的血管从我额角爆出，旋即犹如活物一般爬上我的前额，爬满我的全脸。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较量。酒馆里有个华人用亲切的母语对我大喊：“同胞，认输吧。”手腕又一次被搬向了桌面，这回败势更为明显，几乎已无救回的可能。将放弃时，我微微扭头看了那瓶盖一眼，便又咬紧牙憋着气，将全身力量倾在手腕上，只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内部撞击我的体表，血管都快爆了。险些触底的手腕又被一点一点救了回来，起初旁人还使劲起哄，但随着我的手臂发出一声咔嚓脆响，整间酒馆瞬间静了下来。我的手臂断了，以我仅有的医学常识判断，应该是肱骨骨折。一阵剧痛自断臂处传遍全身，仿佛万把小刀同时在我的骨头上反复搓磨。我瞬间冷汗淋漓，一颗颗黄豆大的汗珠从额角滑下，衬衣也完全湿透了。比利时佬慌忙松了手，我直接从椅子上跌落在地，想爬却起不来，痛得浑身发抖，一点劲儿都不剩。 等等！ 见比利时佬扭头要走，我出声喊他停步，伸出不住发颤的左手，做出一个要继续扳腕的姿势。 比赛还没结束，我还有一只手。 那比利时佬一脸惊骇，以一种看待怪物的眼神看了我半晌，最后用我听不懂的语言骂了一声，眉头一拧，横肉一甩，抬手把那枚瓶盖扔在了我身上。我用左手紧紧握住那枚瓶盖，又哭又笑，活像一个疯子，实在太疼了。我在比利时做完手术回国，又去医院重新包扎。接诊的医生是个宽和小眼的中年男人，年龄看起来在四旬开外。这人听我述说完病情之后竟险些失笑，说他从医多年，这样的病例一直只是听说，没想到还真有个扳手腕死不撒手，直接把自己的肱骨干掰成粉碎性骨折的。他还说万幸我的手臂内的神经没跟着一起断裂，否则手功能将损失大半。